耶勒米亚先知书第十三章，上主对我这样说：你去买条麻袋，束在腰间，但是不要浸在水里。我就照上主的话去买了根麻袋，束在腰间。上主的话第二次传给我说：拿你买来束在腰间的袋子，起身往幼发拉底去，藏在那里的岩石缝里。我照上主吩咐我的去了，将袋子藏在幼发拉底近旁。过了多日，上主对我说：你起身往幼发拉底去，拿回我吩咐你藏在那里的袋子。我便往幼发拉底去了，由我藏下的地方挖出那袋子，看已经腐烂，毫无用处了。于是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：上主这样说，我也要这样毁灭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极度的高傲，这个拒绝听我的话而随从自己固执的心行事，追随侍奉朝拜其他神祇的邪恶人民，必要如这毫无用处的袋子一样。因为正如袋子紧贴在人的腰间，同样我也曾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紧依附我。上主的断语：成为我的人民，我的名誉，我的赞美和我的光荣。但是他们却没有听从。你应向他们宣布这话：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，每个壶都应盛满酒。如果他们对你说：难道我们不知道每个壶都应盛满酒吗？你就答复他们说：上主这样说，看，我要使这地上的一切居民，坐在达卫宝座上的君王以及司祭和先知，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，都酩酊大醉，使他们彼此冲突，连父子也彼此冲突。上主的断语：我毫不怜悯，不慈悲，不留情地将他们消灭。你们侧耳聆听，不要傲慢，因为是上主在说话。黑暗来临以前，在你们的脚还没有在黑暗中撞在山石上以前，应将光荣归于上主你们的天主。不然你们期待光明，它反发放死影，使它变得去黑。假使你们还不听从这警告，对你们的骄傲，我只有暗自痛哭，眼泪直流，因为上主的羊群已被掳去。你应对君王和太后说：你们应坐低位，因为你们华丽的王冠已由你们头上落下。南部的城邑已被封锁，没有人去打开。全犹大已被掳去，全被掳去。请你举目观望那来自北方的人，昔日委托给你的羊群，那壮丽的羊群如今在哪里？他惩罚你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是你教导了昔日的盟友来统治你，岂能不使你痛苦的像个临产的妇女？假使你心里说：为什么我遭遇了这些事？是因你罪大恶极，你的一边才被掀起，你的脚跟才受到侮辱。故事人岂能改变他的肤色？豹子岂能改变他的斑点？那你们这些习于作恶的人岂能行善？为此我必使他们四散，像被旷野里的风卷去的草芥。这是你的命运，是我量给你的份子，上主的断语。因为你忘记了我，信赖了虚无，故此 我也要将你的衣边掀到你面上，使人见到你的羞耻。你的奸淫，你春情的思明，你猥亵的淫乱，你在高丘上和田野间可耻的行为，我都看见了。火灾，耶路撒冷，你不肯自洁，要到何时？